同时阿拉苏巴哈努塔利亚在古兰经中还直接的命令我马塔库马尔苏鲁法胡杜胡我马纳哈库马安胡反特胡，圣人命令你们的你们当遵守之，圣人禁止你们的你们当戒绝之。那么古兰经非常明确地告诉了我们应该按照圣人的命令去做啊，应该按照圣人的命令去做。阿拉苏巴哈努塔利亚又在古兰经再一次的强调说法拉瓦兰比卡利亚尤米努纳哈塔尤罕提穆卡非马舍吉拉贝纳哈姆分马利亚耶基督非安福斯哈姆哈拉杰密马改对他我有圣利姆特斯利马。阿拉苏巴哈努塔利亚在古兰经里告诉我们说以你的话语主发誓，以你的话语主发誓，他们不算真正的有信仰的人，除非他们让你判决他们之间的分歧，他们的心中对你的判决没有丝毫的犯难，不感觉的一种委屈，不感觉的有一种难堪，并且完全的顺从。古兰经第四章第65段经文。那么这再一次的安拉苏巴哈努塔利亚在古兰经中明确地告诉了我们，如果没有按照圣人阿林斯拉姆的判决去做，那么信仰就打了折扣，信仰就打了折扣。安拉苏巴哈努塔利亚在古兰经还告诉我们说فَإِنْ تَنَازَعْتُمْ فِي شَيْءٍ فَرُدُّوهُ إِلَى اللَّهِ وَرَسُولِهِ，如果你们因为事情而分歧，你们就把它归于安拉和使者的判决。إِنْ كُنْتُمْ تُؤْمِنُونَ بِاللَّهِ وَالْيَوْمِ الْآخِرِ ذَلِكَ خَيْرٌ وَأَحْسَنُ تَأْوِيلًا。阿拉说，如果你们是归行安拉和后世的，那是最好的最完善的解释，你归给安拉和使者的判决，那是最好的，那是最完美的解释，所以人们的纷争就完全就可以结束了，那就可以结束了。当然古兰经提到了这些，说明了都是原则原理方面圣训和古兰经的裁决判断。阿拉苏巴哈努塔利亚在古兰经中还告诉我们说，人和人和一个信士，男女信士，当阿拉和使者判决一件的事情的时候，他们不应该对于他们的事情再有所选择。当阿拉和使者已经判决了，你就不要再找另外的借口来解释来搪塞啊，来解释来搪塞。那么这是阿拉苏巴哈努塔利亚在古兰经中直接的命令，甚至阿里斯拉姆在圣训中也告诉我们说昆鲁乌麦提耶德胡鲁那勒见的伊拉曼的艾巴给了亚拉苏拉拉希我们的艾巴。在圣训中指出，圣说我的问们都可以进入天堂之中啊，都可以进入天堂之中，除非拒绝进天堂的人。有人就问了阿拉的使者说了拉希我们的艾巴，说阿拉的使者谁会拒绝进入天堂呢？圣人阿林斯拉姆说曼的艾托阿尼的海勒见的我们的阿索尼法高的艾巴，圣人说谁顺从我他可以进入天堂，谁违抗我他已经拒绝进入天堂了。那么圣训也好古兰经也好告诉的我们的，这都是重大的方面，是原则是原理是教法是信仰是功课是品德，是品德。准确地说，每一个穆斯林都应该完全的接受穆圣算了拉花林雄三代的指导和命令，裁决与判断啊，裁决与判断。那么我们作为穆斯林啊，应该接受穆圣算了拉花的三代在圣训中对于我们的裁决，在圣训中 对于我们的指导。圣旨阿里斯兰离我们已经1400多年了，圣训是怎样传承下来的呢？圣训是怎样传承下来的呢？圣门弟子与穆圣索拉拉华林斯里面朝夕相处，他们直接由圣旨上背记了古兰经，并把古兰经记录下来，同时他们一丝不苟地奉行圣旨阿里斯兰的命令与指导。在古兰经的降世初期，穆圣索拉拉华塞勒们没有让圣门弟子记录圣训，也禁止圣门弟子记录圣训。那么圣门弟子只能把圣人的话听在心里边，记在心里边，大家看着圣人所做的事情，大家用口头来传达穆圣索拉拉华里塞勒们所说的话，来告诉别人穆圣索拉拉华塞勒们所做的事。那么背记和口头的传输是当时记录圣训的最关键的方法，最重要的方法。圣人归真之后，圣门弟子把他们从圣人阿里斯兰姆上所听的圣训、看到圣的行为又告诉给了后来的再传的圣门弟子。就这样，是开始是口传的。到了欧麦的伊布努阿布努阿兹的时候，在他作为哈里发的时候，也就是1099年的时候，他作为哈里发，他就签发了文件，号召倡导学者们把流传的圣训收集在一起，记录下来，于是呢，当时的学者就把这些所听到的圣训记录下来，这样一把它传给了后人，后人又传给了后来的人，一代一代的传承了下来。后来便出现了圣训机，那么最早的圣训机，最著名的、最早的圣训机是伊玛目马利克的圣训机《穆旺塔》圣训译读。也就是伊玛目马利克把圣训呢收集在一起，收集一个圣训机，那么里边有教法方面的、有信仰方面的等等，作为人们在生活中的一种指导。这是当时最著名的圣训机之一。那么在伊斯兰世界，被伊斯兰世界所公认的、被非穆斯林也被非穆斯林所公认的最正确的圣训机是什么呢？就是巴哈利圣训实录和穆斯林圣训实录。凡是巴哈利圣训实录和穆斯林圣训实录中所记录的圣训，我们应该严格的遵守，应该认真的学习，对这两部圣训机中所记录的圣训不能产生丝毫的怀疑，当然了，我们穆斯林之中，有经常的有圣训，流传的六大部圣训机：布哈利圣训实录、穆斯林圣训实录、阿布达乌的圣训机、乃撒伊圣训机、提里米基圣训机和伊本马杰圣训机，这是六大部圣训。另一个传说呢，又说七大部圣训，有伊玛目马利克的穆昂塔。有伊玛目阿哈迈德的穆斯奈德，这是七大部圣训机呢，是伊玛目阿哈迈德的穆斯奈德，七大部圣训机呢就是穆昂塔，伊玛目马利克的穆昂塔，这都包括在内。这是在伊斯兰世界流传最广的圣训机。当然呢，现在呢，我们都有汉语的圣训机。那么圣训它的重要性体现在了哪里？伊斯兰的教义包含的穆斯林生活中的一切。那么基本的发点是古兰经与圣训。那么古兰经是第一立法源泉，是第一发点，圣训是第二立法源泉。圣训的地位仅次于古兰经，圣训的精神与古兰经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那么圣训对于古兰经是最可靠的解释。圣训对于古兰经的解释体现在哪几个方面呢？圣训的重要体现在哪几个方面？第一，古兰经中有些条文意义非常深刻奥妙，那么人们不容易理解，圣训对此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说明。第二，有一些经文它的意义是非常广泛的，没有个限定，圣训就是它具体化明确化，让你能够实际的操作。第三，有些铭文非常的细致非常的严格，那么圣训呢就是它条理化细则化。第四个方面，有些条文的含义是隐晦的，那是隐晦的，意思不明确的，一般的人不能够理解的，那么圣训呢加以阐明，使它明确化。总之，圣训对于古兰经的基本，对于古兰经的原则，对于古兰经的精神进行了具体的阐述，甚至阿里塞拉姆也用他的行为，用他的一生解读了古兰经，实践了古兰经。如果在人类历史上哪一部经典是被一个人具体实践的话，那么圣人阿里塞拉姆用他的一生来解读了古兰经，用他的一生来实践了古兰经，用他的一生把古兰经实践了一遍。所以人和人没有借口说这个古兰经我做不到，古兰经提到的这一点我做不到，没有任何人有这样的借口。因为圣人阿里斯莱姆用他的行为来解释了古兰经，注释了古兰经，实践了古兰经，因此古兰经是要被实践在社会上的，古兰经是指导我们生活的，那古兰经是指导我们生活的。所以这是，那么圣训的重要性还体现在了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圣训。学习圣训的目的在于认识伊斯兰的发展过程，认识古兰经的真精神，了解整体的伊斯兰文化，认识穆圣索拉拉华里萨莱麦的生活方式和宣教方式，学习穆圣，效法穆圣，同时利用正确的圣训解决穆斯林的内部分歧解决穆斯林的内部分歧，净化穆斯林的信仰，端正穆斯林的行为，加强穆斯林的道德修养，熏陶穆斯林的心灵，提高穆斯林的内在素质，树立穆斯林的正面形象。那么你学习圣训为什么要学习呢？你就是要学习圣训要达到这些目的。那么还原伊斯兰真精神，实践古兰经圣训化的穆斯林的生活，这样呢，穆斯林在社会上就会成为一个优秀的人。安拉苏巴哈努塔拉在古兰经上说：“昆图姆海拉乌麦提乌赫勒吉特林奈斯，你们是被为世人被创造的优秀的民族。那么优秀在什么地方？你只能从古兰经中，你只能从学习圣训、遵循圣训、实践圣训、实践古兰经之中，才能体现出你的优秀。”如果你不懂得古兰经，不懂得圣训，你是没有办法成为一个优秀的穆斯林的。那么你要想过幸福的生活，你要想获得的粮食的幸福，都必须学习圣训必须学习圣训。那么同时，因为圣训的重要性，所以圣人阿里斯莱姆严厉禁止宣传和传达伪圣训、假圣训，甚至是严格禁止的。甚至阿里斯兰在圣训中告诉我们说，是吧？曼看到的阿赖耶穆塔安米丹范雷范雷一塔万巴马格阿德胡米南纳尔，甚至说谁故意在我上造谎，让他进入火狱吧，让他坐活跃的椅子吧。谁故意在圣上编谎，让他坐活跃的椅子吧。那么所以伪造圣训是要进火狱的。 同时圣人阿里斯拉姆还有一段哈迪斯说，谁明明知道是一种假的圣训，仍然以我的名誉传达是圣训的话，那就类似于编造圣训。哎，你明明知道这个圣训是假的，你明明知道这不是圣训，你还以圣人的名誉说圣人说如何如何的，那么这和编造假的圣训是一样的罪过，那是一样的罪过。所以我们要认识到啊，要认识到这个传伪圣训的严重性啊，传伪圣训的严重性。但是我们穆斯林生活之中很多的人不学习圣训，不知道圣训，不懂得圣训，人云亦云，给了罢了，不了解圣训，没有读过圣训，很多的人没有学习过圣训，没有读过圣训，也不会背记几段圣训。在穆斯林之中经常读古兰经的人很少，经常学习圣训的人更少，了解古兰经了解圣训的人更少。所以你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穆斯林，你要成为优秀的穆斯林，你缺乏了古兰经，缺乏了圣训，你怎样建立起正确的信仰，你怎样完善你的功课，你怎样懂得什么是穆斯林的行为，什么不是穆斯林的行为，你不知道啊，不知道。假如我们告诉一个人说你做了一件小事，你会得到巨额的工资，那肯定他不会放弃这个机会。如果是疏忽了一个小事，你会损失巨大的财富，他也不会疏忽这件小事。那么如果他的一个巨大的财富丢掉了，他会去寻找，如果找不到的话，他心中呢很忧愁，很苦闷，很伤心。为什么？因为他的损失很大。但是有人告诉你，如果你遵循了一段圣行的时候，遵循了一段圣训的时候，你可以得到巨大的回赐，而他很疏忽，他很冷淡，他无所为。当他没有遵循圣训，失去了巨大的回赐的时候呢，他不在乎，心中没有丝毫的忧愁啊，心中没有丝毫的忧愁。这就是穆斯林现在的一种状况啊，穆斯林的状况。那么我们遵循一段圣训，遵循圣训，遵循圣行，阿拉苏巴哈纳和他俩都会给我们巨大的报酬啊，都会给我们巨大的报酬。我们祈求安拉苏巴哈诺塔俩引导我们，使我们重视圣训，学习圣训，遵循圣训。我古鲁高里海的我斯达弗鲁拉哈利我拉空我的姐妹穆斯林呢，因那乎我来弗鲁拉哈姆阿尔巴鲁拉卡里姆。